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高句丽的权臣渊葛苏文干掉了国王高建武，自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并且向邻国新罗发起了攻击，而这恰恰是李世民所不愿意看到的。李世民先是派出了司农丞乡里玄奖前往调停，劝说渊葛苏文停止进攻新罗。李世民满心以为渊葛苏文会听话立即收兵，没想到这渊葛苏文并不买账。人家渊葛苏文说了，以前嘛，隋朝三次攻打我们的时候，这新罗趁火打劫，蚕食了我们500里领土，现在不让我们攻打也行，除非他们主动归还，否则这账啊没完。面对不听话的渊葛苏文，乡里玄奖的嘴上功夫也不含糊，马上回应道，这都是陈年的旧事了，不能论了。这要是论起来，辽东各城过去那可都是我们的郡县，被你们并吞了，我们都没再说什么，你们怎么能再和新罗算那些旧账呢？乡里玄奖苦口婆心，渊葛苏文置若罔闻，一句话，俺们高句丽的事儿你们唐朝管不着。贞观十八年二月初一，乡里玄奖回到了长安，把碰壁的经过一一回奏。这次回奏成为了大唐与高句丽关系的分水岭。在这次回奏之后，李世民决定对高句丽进行讨伐，而且还要御驾亲征。李世民之所以决定出兵高句丽，应该不外乎三个原因。一，地缘政治需要，不能允许渊葛苏文一家做大，不然将对唐朝的东北不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。二，自登基以来，李世民再也没有御驾亲征了。这一次他要御驾亲征，他要证明自己依然没有老，依然可以南征北战。三，几年来立储废储让他心力憔悴，苦闷不已，他需要发泄，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。总之，再公再私，李世民都要出征高句丽，对于大唐，对于他自己都很重要。对于李世民的出征， 朝中立刻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是鹰派，一派是鸽派。鹰派以主战的李世基为代表，鸽派以主和的褚遂良为代表。李世基举出了对付薛延陀韩国的一些往事。贞观十五年，薛延陀韩国犯边，李世民准备大局的讨伐，结果被魏征叫停。然而时隔三年，恶果出现，薛延陀韩国依然在边境上制造摩擦。由此可见，该讨伐的是一定要讨伐。褚遂良呢，则提出了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一般情况下嘛，大唐出兵必胜，但是万一这次失利了呢？一旦失利，就很有可能重蹈隋朝的覆辙，越想发兵报复，就越报复不了，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危。对于李世民的御驾亲征，褚遂良更是举双手加双脚的不赞成，一万金之躯轻行远举，不敢想象，令人担忧啊。这要是圣上有个什么马高凳短，出点什么不测的话，大唐可怎么办呢？此时的朝中大臣多数站在褚遂良一边，他们反对远征高句丽，更反对李世民御驾亲征。然而李世民就是李世民，一旦决定了就很难更改，况且此战于公于私他都要打，即使有100头牛也把他拉不回来，即便是魏征在世也未必能让李世民回头。贞观十八年11月24日，李世民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将军常和等率江淮、岭南、三峡禁足40000，战船500艘，同时在长安、洛阳招募士卒3000人，总计43000人从莱州出发，横渡黄海，直击高句丽首都平壤，任命太子詹事、左卫帅李世基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步骑60000以及兰州、河州二州降胡向辽东城进发，两军合势并进。李世民采用的方法与隋炀帝杨广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同样是两路并进，同样是海陆夹击，只不过杨广已经失败了，那么等待李世民的又是什么呢？在李世民看来，等待他的除了胜利还是胜利。李世民为什么这么自信呢？他自己给出了5个理由。一曰以大击小，二曰以顺讨逆，三曰以治成乱，四曰以逸敌劳，五曰以越当怨，何忧不克呢？贞观十八年12月14日，李世民下诏远征各军以及百济国军队、新罗国军队、滦河上游的西部落军队、辽河上游的契丹部落军队，各军分道直击高句丽。至此，李世民已经完成了战略布局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至少有6只拳头分6个方向向高句丽挥去。至于高句丽那边能不能够挺得住，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李世民已经决定御驾亲征，长安和洛阳就处于了权力的真空地带，该留下谁镇守长安和洛阳呢？李记有云，楚二镇中，意思是说皇帝不在的时候则由楚军镇守，全面主持工作。在李承乾做太子的时候一直维持着这个惯例，然而这一次李世民却有了独特的安排，他没有把李治留在长安或者是洛阳，而是把长安交给了房玄龄，洛阳交给了萧瑀。李世民把房玄龄和萧瑀2名重臣放在留守的位置上，就是为了给李治锤炼的机会。事实上，从贞观十七年立储以来，晋王李治一直没有像样的功绩，这在李世民看来是致命的缺憾。如此何以服众，何以君临天下呢？更何况李治生性柔弱，这让李世民非常的担心。俗话说，生子如狼，有恐如羊，生了个男孩，即使有着狼一样的性格，这家长还是担心孩子像羊一样柔弱，因为男孩子要顶天立地，需要有坚毅的性格。李世民这个第一家庭的家长同样需要磨砺儿子的性格，因此他没有把李治留在长安，而是带到了定州。 贞观十九年3月24日，李世民从定州出发，留下高士廉、刘季、马周、太子少詹事张行成、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，辅佐太子李治。临别之际，太子李治哭泣不已，这几天他是一直在哭，一是心里没底，二是不忍与父亲分离。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李治，李世民的心里头也有一丝酸楚，哎，真是难为了他了，一个17岁的孩子就要挑起社稷的重担，然而不如此也不行啊，自己百年以后他还是要独立承担，现在也是时候让他接受磨练了。李世民对着李治说道，现在留你在这儿守城，再给你配上几名大臣，我是想要天下的人都知道你，你应该好好的去管理国家，为什么要悲泣呢？欲使天下使汝风采，这是李世民的刻意安排，也是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。说完了话，李世民钦佩公使守节羽翼于安后，此战他已经把自己的皇帝身份放在了脑后，这一次他不再是皇帝，而是冲锋陷阵的将军。在他拍马离去的一瞬间，他终于找回了久违的冲锋感觉，久违了的沙场，久违了的雄兵，我李世民又回来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李世民从定州出发之后不久，李世基正式吹响了出征高句丽的号角。当时李世基进军柳城，出军可以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向东穿过怀远镇，一个是向北直指通定镇。那么是向东还是向北呢？种种迹象表明，李世基的军队很有可能直接向东，因为这条路线距离最短最便捷，而李世基的军队也确实做出了向东的态势，这一下可把高句丽军队的重心都吸引到了李世基的东线上。然而往东是假，往北才是真。李世基在做出了一系列东进的假象之后，迅速挥军向北。当高句丽守军还在瞠目结舌之际，李世基已经从通定镇渡过了辽河，挺进到了玄兔。这一出其不意的进攻震动了整个高句丽国，高句丽国境内所有城市立刻关闭城门，闭门自守。不好了，李世基要来了。几乎就在李世基挺进玄兔的同时，辽东道副总管李道宗率领的数千士兵兵临新城城下，折冲都尉曹三良甚至率领着10余名骑兵直接冲到了新城的城门下边，挑衅了半天却遭遇了死一般的寂静。不是城死了，而是人死了，这守城的兵都怕死了。守卫新城的高句丽守军骚动不已，就是没人敢出来迎战，得了，闭上眼就当他们不存在吧。然而唐军毕竟是存在的，而且还不只是李世基和李道宗这两支。此时瀛州都督张俭也率军渡过了辽河，直扑建安城，大破高句丽军队。如此一来，同时3支唐军攻入高句丽境内，这高句丽的压力是越来越大，疲于抵抗。最先攻入高句丽的李世基和李道宗呈现出了不可阻挡的态势，在新城和玄兔耀武扬威之后，两人迅速合兵一处，包围了真正的目标葛木城。葛木城是高句丽当时的重要城市，与辽东城遥相呼应，要想拿下辽东城必须先攻下葛木城，不然唐军就将两面受敌。同时这葛木城也是高句丽重点经营的城市，这里有唐军最需要的东西，粮食。葛木城是不幸的，他面对的是初唐的两大名将李世基和李道宗，这两个人是当时硕国仅存的三大名将中的两位，同时也是李世民最看重的两位。当时李靖已经老了，侯君集已经伏诛，尉迟敬德则忙于研究长生不老。这一次征辽东， 他只是作为左翼马军总管随军出征，已经注定与主角无缘了。这个时候与李世基和李道宗齐名的只有薛万彻，不过同李世基和李道宗相比，薛万彻的起伏太大。李世民评价他说，要么赢得惊天动地，要么败得溃不成军。而李世基与李道宗则不同，他们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大胜，也不会有溃不成军的惨败。古往今来的名将都是精于此道。现在李世基、李道宗这两员名将坐镇，葛木城注定是无法抵挡唐军的兵锋。从4月15到4月26，葛木城抵挡了11天，到第11天，实在抵挡不住了，李世基挥军攻入了城中，俘虏20000余人，缴获粮食10多万担，大大减轻了唐军的粮草压力，也正符合孙子所说因粮于敌，也就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粮食为我所用。李世基大军旗开得胜，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的开局也非常不错，他的军队从莱州出发，跨海北上，直接攻击碑沙城。碑沙城四面悬崖峭壁，只有西门坡度稍缓可以攀上，这唯一的漏洞被唐军抓住，碑沙城破只是时间的问题。由于碑沙城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，高句丽对这里的经营并不用心，防守非常稀松。当天夜里，右骁卫将军程明镇率军抵达，副总管王文度迅速爬上城墙，里应外合，碑沙城破。打开碑沙城这个缺口，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迅速派出了总管邱孝忠挺进鸭绿江口，形成海陆合围之势。与张亮遥相呼应，李世基的大军攻占葛木城之后稍事休整，随即南下直扑辽东城。这颗挡住隋炀帝杨广两次兵锋的硬钉子，终于迎来了第三波拔钉人。这一次结果会如何呢？走着瞧吧。贞观19年5月初8，李世基和李道宗对辽东城形成了合围之势。然而高句丽军也不是吃素的，在李世基完成合围之后，援救辽东的高句丽援军也已经到了，步兵骑兵合计4万人。如果放在以前，4万高句丽兵并不在唐军话下，然而这一次却有所不同，因为这一次唐军的兵力处于明显的劣势。细心的朋友会记得，前面咱们说过，隋朝的时候远征高句丽的军队动辄数十万，隋炀帝杨广第二次远征居然动用了上100万的军队，这一次李世民用了多少兵呢？只有10多万。李世基率部6万多人，张亮部43000人，李世民亲自指挥的天子六军，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后勤补给部队，合计人数应该在15万左右，连隋炀帝杨广大军的一个零头都赶不上。这就是李世民征辽东的全部家当，而这也正是李世民的聪明之处。他想征服辽东，但他不想动摇国本，隋炀帝杨广那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他是不会干的。然而李世民的精明也增加了唐军的压力，以10多万唐军征讨高句丽还是非常吃力的，更何况高句丽处于守势，唐军处于攻势，守比攻要容易，这个地球人都知道。现在李世基和李道宗就遇到了很现实的问题，他们属下的军队总计6万多人，除去一部分后勤部队，除去一部分围城，能用来打援的部队已经不多了，具体到李道宗手下就只有4000骑兵，而他就要用这4000人去迎战高句丽的40000援军。听说对方有40000人，而盘点本方只有4000人，李道宗的部下们有了畏难情绪，4000打40000，这也太挑战了，难度也太大了，咱们能不能等着皇上来了之后一起打呀？那时候咱的兵还多点。话虽然是这么讲，然而李道宗却坚决的不同意，大喝一声说道，敌军以为人多势众，必定有轻视我军的心理，况且他们是远道而来，已经疲顿， 这个时候进行攻击必然能够打败他们。我们可是前锋军，就是要为天子扫清道路，哪有把大敌留给皇上清理的道理啊？李道宗说完，李世基也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所谓食君俸禄，为君分忧，为人臣子者当如是也。李道宗和李世基的精神感动了属下们，果毅都尉马文举腾地站了出来，说不欲进敌，何以显壮士？说完话，马文举率先策马冲向了高句丽的阵营，所到之处敌军纷纷落马，辽东城打援之战也正式拉开了帷幕。李道宗率领着4000骑兵杀向了40000高句丽援军，而李世基则在后边相机而动。战局一度向着有利唐军的态势发展，不料一个胆小鬼的举动将唐军推向了危险的边缘。行军总管张君毅居然临阵退缩，拨马跑了回来。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这坏榜样的力量同样也是无穷的。有这么个领导干部带头，部分唐军迅速打起了退堂鼓，纷纷掉头往回跑。这一下李道宗的4000骑兵全乱了。李道宗不愧是一代名将，在乱军之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他先是压住了阵脚，然后登高眺望，他在看双方的阵势，看看高句丽有没有致命的漏洞。很快李道宗发现，不仅唐军乱了，高句丽的军队也乱了。40000高句丽部队可能缺乏统一指挥，已经不是铁板一块，这个时候如果冲击其中心地带，高句丽军队也将大乱。李道宗随即集合了数十名精锐骑兵，自己亲自带队冲向了高句丽军队的核心地带，然后从核心地带开始向外冲。这一招叫中心开花，为的就是彻底搅乱敌人的布局。乱了，彻底乱了。此时李世基及时率军赶到，从外围向里边冲击。高句丽援军见唐军源源不断地赶来，更是慌乱，很快就溃不成军，被李道宗和李世基掩杀1000多人，败逃而去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两天后，李世民渡过了辽河，辽东城能够被攻破吗？唐军远征高句丽，最终又是什么结果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。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 比约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，让故事